唤醒、疗愈、创造，每个人的小时空都有力量安放自己的心灵。 大家好，我是郭怀慈，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光之眼的冥想。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样的经验，有时候当我们不经意地抬头往天上看，会看到天上的云朵美丽地移动着，而同时似乎在两片云之间，像是有一只眼睛形状的洞被天空打开来了。在这眼睛的后面，太阳正好落在这眼睛里面。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似乎天上有一只美丽的眼睛正在往下看着。从这天上的眼往下，阳光照射下来，这个光束正好照在我们的身上，从我们的头顶上往下，我们感觉到温暖，感觉到幸福和喜悦。我们想象自己仰头看着，在这天空中往下照看的眼睛，我们就是幸福的被这眼睛照看着，被这温暖的阳光洗涤着。就这样，在短短的几分钟的时间内，我们似乎进入了另外一个次元的世界里。在这里，只有老天、阳光和我的存在，在这里只有幸福，只有明亮，只有喜悦，从我们心中的眼睛里，我们往上看到天空的眼睛，老天的眼和我们心中的眼遥遥相望着，遥遥呼应着。在这静默之中，我们突然明白了，老天爷永远在照看着我们，幸福永远在我们的身边。只要我们自己看到，只要我们自己愿意，我们就可以把幸福邀请到我们的心里头来。在接下来钢琴的声音里，每一个音符就好像一束阳光一样，从天上打进了我们的心中，敲扣着我们，提醒着我们，幸福就在这里，只等待着你打开你心中的眼，抬头看向阳光。现在就请你继续地听着这钢琴声，直到怀慈重新地把你呼唤回来。 在刚才的音乐里，你有感受到阳光轻拂在你的身上吗？你有感觉到自己新的眼睛被打开了吗？现在这个心之眼的冥想到这里结束，谢谢大家。 本节目由张德芬空间联合蜂巢音乐出品。